是什么。 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梦是鲜血，律师枯竭。黄灯彻夜，山我不眠，游戏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暗示绝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被血浆打得真实的皱了四天，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可见，正邪我来分辨，吹着口气哼对了眼，逐墨黑夜如墨如烟，快收起无欢佛性多变。苍天日月可见，我来分辨，吹着口气哼对了眼，逐墨黑夜如墨如烟，回首起无欢佛心破灭。

那 come on one 是自己的歌爱自己的乐 都

走掉，选择我就好，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尖叫。 I'll be your lifeline.